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产品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当我们饿的时候，不想做饭做得特别复杂的时候，又需要美味的时候，很需要吃挂面。但是普通的挂面大家总觉得好像对身体不太好，特别是现在很多追求健康的人就更希望自己吃的面食当中有些健康的成分在。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就是含有藜麦的藜麦挂面，请来的嘉宾呢是刘金龙，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河中太行里的刘金龙。 哎，其实说到藜麦，有些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藜麦到底是什么。 藜麦是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一种古老的粮食。 有多古老？ 距今已经有5000到7000年的食用历史， 感觉比人类的历史还要长。 而且还有一点是，美国宇航局曾经把藜麦作为宇航员的太空食品。 我们都知道宇航员吃的一定要是非常健康，对身体非常好的， 而且去上太空他需要带的这个粮食是营养比较全面的，而然后藜麦它正好符合这个特点。 而且我听说好像藜麦也有营养黄金这样的一个称号。 对对对，营养黄金其实就是说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嗯哼，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比如说去到一些高级点的西餐厅哈，能够看到有这个藜麦做的这个汉堡包上面的那个饼，包括有藜麦的意面，很多人开始说吃藜麦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它都有哪些营养价值。 第一点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嗯， 蛋白质含量可以跟牛肉媲美。 哦，真的呀？ 啊，真的，这个是有数据的。 那即便是吃藜麦挂面的话，它依然是含有这么高的蛋白质。 对对对，藜麦它有一个特点是，含的淀粉比较少，所以我们不能用纯藜麦去做挂面。然后我们这个藜麦挂面是添加了高的配比，然后做成的挂面。 而且呢，也跟大家补充一点哈，像藜麦的蛋白质啊、矿物质、氨基酸、纤维素、维生素等微量元素呢，都是要高于普通的食物本身的。 对对对， 我们今天带来这样的藜麦挂面，它跟普通挂面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啊，我先普及一下这个选挂面的这个知识啊。选挂面一定要，第一点一定要看这个钠含量。 嗯， 人体每天摄入的钠不能高于6克。 也跟大家讲解一下，如果说钠我们摄入过多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体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血管呀或者是心脏造成额外的负担，当然这都只是可能性。不过呢，也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食物我们摄入钠都是不要摄入太多的。那首先这是我们强调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藜麦挂面和普通挂面的其中的一个区别，还有其他的差别吗？ 第二点就是藜麦含这个蛋白质非常高，然后藜麦挂面它蛋白质含量也是比其他挂面高的。咱这个藜麦挂面蛋白质含量高，然后所以咱这个藜麦挂面煮出来是非常筋道的。 筋道也就是我们吃起来更加的 Q 弹。 对对对。 但说那个蛋白质一点，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健身的人士，他们每天因为健完身以后要摄入大量的蛋白，可能教练会跟他说你一天要吃10个，甚至会有20个鸡蛋这样一个成分在。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太难吃了，吃不下去，那我就通过吃牛肉啊。那如果今天多了一个藜麦的选择的话，其实吃藜麦也可以补充蛋白。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两点还有其他的特别的之处吗？ 还有一点是藜麦它含的淀粉比较少， 淀粉比较少，煮出来的挂面会不坨挤，这是它一个特点。 那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普通的面做完以后，我们想要它凉一点，要过水？ 对对， 藜麦的话就可以免去过水的这个步骤。 对对对， 包括现在的很多家庭的水质可能本身也没有那么的健康，如果省去这一步骤的话，那煮出来里面本身就更加好了。 对对对，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它本身的淀粉含量也是少。 另外还有一点是，藜麦挂面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藜麦这个 GI 值是比咱们平常吃的这个大米饭要低很多的，低一半多。然后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低 GI 值低的话有几点好处。第一点是消化慢，消化慢，然后结合咱这个 不容易饿， 对对对，不容易饿。然后结合咱藜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全营养蛋白质含量高，这一点可以作为咱减肥人士的 福音了，听起来就是。 对对对对。 那目前为止我们聊到这里，你看藜麦本身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然后第二点 GI 值低，第二点它可以减缓这个升糖，然后第三点它可以减少脂肪的形成和堆积。 因为提到面食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如果常吃面食就会胖。 对对对， 如果有这一点的帮助的话，它其实就跟米饭差不多，甚至会比米饭还要低。 它本来就比米饭低。 哇，那真的是一个爱吃面食的人的一个福音。 对对对 对，目前我们聊到这里呢，可以发现首先这个藜麦挂面它本身因为含有藜麦，所以它营养价值成分很高。 嗯，对。 另外一点呢，我们前面也是聊到说这个藜麦是美国宇航员理想的太空食品啊，所以如果我们从市场当中去购买凡是含有藜麦元素的这样的食品都挺贵的，那如果去市场当中购买这样的藜麦挂面的话，价位应该也不便宜吧？ 据我了解，市场上一袋藜麦挂面的价格应该在30到40左右。 30到40，如果家里人多的话，可能一顿两顿一天就吃完了。 对对对。 但是大家一考虑说为了健康好，好像要牙跺跺脚也可以买。今天收听我们节目当然会有大的一个福利，我们今天呢，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带来的组合其实是两提太行里面的挂面，一提呢里面是有8盒，每盒250克。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标准，一包大概是30-40块钱算的话，我们这两提16盒就已经得是600多块钱了。 对对对， 可能很多家庭说算了算了，我要换台。你不要换台，今天到节目当中当然会有一个额外的福利，额外的福利就是买两提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一提，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是花16包的价钱带走的一共是24袋，我们就按刚才说的最便宜的30块钱来算的话，这也得是720块钱了。 对对对， 当然30块钱也是得赶上人家打折的时候才可以拿到的这样一个价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厂代也来了，是不是得拿出你们的诚意呢？ 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一定想不到，买两提送一提，现在只要299元， 299块钱。 对对对， 我们就按刚才最低的720块钱来算的话，其实已经相当于是3折的价钱了。 对对对， 各位动心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藜麦挂面。现在很多人买这个挂面或者买其他东西的时候都喜欢追求这种纯手工制作，咱们这个藜麦的挂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呢？ 对对对，咱们这个藜麦在磨粉的时候采用的是石磨曲粉，咱这个石磨曲粉的话保留更多的营养。然后第二点，我们这个藜麦挂面是采用高筋小麦粉跟石磨曲粉的藜麦粉，然后经过黄金配比来做成的，它能保证这个挂面的营养均衡， 一个黄金比配，然后最终配成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挂面。 第三点，藜麦挂面不是这个油炸的食品，然后它蛋白质含量高，导致它这个口感比较筋道香甜，食而不腻。 这点比较好理解，这挂面嘛跟方便面还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本质区别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主妇在家煮面条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面条你在煮的时候煮着煮着可能就煮飞了，或者是煮烂了，这点我们的藜麦挂面也会这样吗？ 不会的，我们藜麦挂面煮的时间不能过长，因为过长一方面它会导致这个营养流失，另一方面它会 影响口感， 影响口感。对 对，真是不用过长的话，这点最好的就是我们吃饭的时间会更快一点。 对对对， 好，好吃方便，煮起来又快，这当然是很多的好处。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藜麦呢？它是有一些营养成分在的。 藜麦它首先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可以跟牛肉媲美，然后第二点它低脂低糖零胆固醇，然后第三点它不含麸质，第四点它是碱性食物，第五点它含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 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在强调说，这个买的食品一定要没有添加剂啊，没有防腐剂啊。各位放心，我们今天的藜麦挂面呢，本身是都不含有的。所以想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变好，我们应该从每天的饮食方面着手。今天带来的藜麦，如果您没有吃过的话，真的可以买回家去尝一尝。特别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组合又是那么的划算，各位，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这样的藜麦挂面的话，其实一袋也挺贵的。 对对对，据我所知，市场上一袋藜麦挂面要卖到30到40元。 30到40块钱。 对，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来的一共是两提是16盒，其实也就是每提8盒嘛，然后每盒当中就是250克正常的一个含量，这样的16盒按照市场价来算的话，至少得要500块钱。 然后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大家一定想不到，买2提送一提，现在只要299元。 买2提送一提，也就是说花16盒的量拿走的一共是24盒。 对对对， 只用299块钱。 对对对， 相当于是打了3折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对对对， 就可以把这样的营养、这样的健康带回家。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藜麦挂面呀，首先有一点是不挑年龄段，然后不挑人群，都很适合。然后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自己人有什么样要求的一个人，吃了我们藜麦，其实首先它本身的口感是好的， 口感好， 然后另外一点呢，营养价值又很高。 对， 因为各个年龄段都需要摄入很多的营养价值嘛。 对 对, 对， 然后呢饱腹感还强。 对， 不会让你想要吃完这个以后再吃点别的零食啊，或吃个下午茶都不会有。 嗯， 那藜麦本身有哪些优点呢？我们再和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藜麦它第一点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可以达到16%-22%，这个含量可以跟牛肉媲美。 哎，健身人士的首选 啊，对， 中老年朋友包括正在成长的孩子都是好的一个首选。 第二点是藜麦它含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然后就是低脂、低糖、零胆固醇。 然后呢，现在包括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介绍说，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首选，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宇航员，他们可能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这个藜麦的成分在。 对对对，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藜麦呢？ 是因为藜麦它是一种全营养的粮食，藜麦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可以满足人体每天基本所需营养的粮食。 是，而且藜麦本身也是有着这样的营养黄金这样的一个称号。 啊，对对对， 听到这4个字都觉得非常的厉害。另外一点也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就是藜麦呢其实也被誉为是粮食之母，距今已经大概有5000到7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啊，它为什么被誉为粮食之母呢？是因为，这个藜麦原产于这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它孕育了古老的印加民族。 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含有藜麦成分的藜麦挂面，你想我天天吃这藜麦挂面的话，会不会也会对于我身体比较胖？ 不会不会。 啊，为什么？ 因为藜麦它这个 GI 值是很低的。我现在说这个 GI 值很低，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 哎，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嗯， 这个藜麦的 GI 值是我们平常吃的大米饭的 GI 值的1/2还要多。 那也就是简单点来说的话，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吃米饭按理来说是没有吃面条那么容易胖的。 对。 但是如果说吃了这个藜麦面条，它其实摄入的含量比米饭还要低1/2。 对对对，它 GI 值低的话有3点好处。第一点是，人体这个消化慢。 嗯。 第二点是减少这个脂肪的形成和堆积。 嗯。 然后第三点就是升糖指数低。 另外呢，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藜麦挂面，它本身这个石墨曲粉也是非常厉害的。 对对对，我说一下这个石墨曲粉。 嗯。 石墨曲粉跟现在这个机器曲粉，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石墨曲粉它会保留这个粮食里边原有的大量的营养。 嗯。 它不会破坏这个营养。 我们今天带来的藜麦挂面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那这样的藜麦做的挂面呢，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美食的健康首选。如果各位从市场当中去购买这样的一包藜麦挂面的话，也就是250克哈，大概价位是30-40块钱。 对对对， 30-40块钱买一袋挂面还是挺贵的，有些朋友可能会心疼，所以今天听我们节目就对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一共是2提，每提当中呢有8盒250克的这样的一个藜麦挂面。如果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就按最低标准，可能是打折的时候我们拿到促销价， 这16盒也得要500块钱。 对，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有特别的福利，请来了我们这个厂代，厂代是不是也要拿出自己的诚意来？ 今天我们在这个广播上购买的话，两提送一提，只要299元， 买两提送一提，也就是16包的价格可以带走24包。 对 对， 而价位呢，我们几乎是打了三折的价位，299块钱，无论是什么特大的一些商场的活动，可能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位的一个藜麦挂面。 对对对，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现在呢，身边人越来越爱吃虾了，但是我们从市场当中能够买到的多数是那种个头比较小的基围虾。 嗯，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李红，给大家介绍一种大虾有多大呢，听他自己来跟大家讲述一下吧。 哎，王磊你好，北广购物的听众你们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因为它的个头能够达到什么呢，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差不多那么大。 我的天哪，那大概是普通基围虾的五六只的这样大小。 对，确实是因为它的品种很有说头，它的品种是去头红虾。它的红虾的名字由来是因为它在这个活着的时候，它的体内就有堆积了很多的虾青素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所以它外表是红色的，特别让人有食欲。而且另外一点，因为它生存的这个环境是在阿根廷靠南部的接近南极的这样一个海域，所以呢它体内的营养物质自不用提，还有一个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它是野生的，还有一个它生长的这个海域啊没有受到我们说人类的污染。 这是来自于南极，然后又是解释了红虾。 对， 然后去头呢， 去头是考虑到大家平常食用大家都不吃虾头嘛，所以呢图省事儿，把这个虾头呢都给大家提前去掉了。还有一点就是虾头当中可能有这个虾的内脏，包括一些不好的物质积累在这个头部，所以呢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提前把这个虾头给大家去掉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买这个虾好像买一斤大概半斤以上都是这个虾头的重量。 对， 现在我们是一斤的话，就实实在在的一斤的虾肉的重量。 对，实实在在一斤虾肉的重量。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都是可以入口的。 但如果我们从市场当中去购买你说的这种虾的话，首先我们能买到吗？ 现在在市场上还比较流行，但是呢一般都是在比较大的超市里边才能见到一小盒的这个阿根廷红虾，而且还不是去头的，它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 但你说去大的超市才能看到，可能有些朋友就说那价格应该也就上去了。 价格是比较贵的，我们说不去头的而且是有厚厚冰壳的这样的红虾，品质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个头没有这么大的，都要达到70-80块钱一斤。那么今天达到这样的品质的而且是去头的，大家可以想见它的价格可能要100元以上一斤了。 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来的是五斤去头的红虾，基本上价位就得在至少500块钱朝上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阿根廷红虾呢确实受到国人的喜欢，而且呢是从遥远的南美洲给大家运到中国的，所以它价格是比较昂贵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是399元，您能带走五斤的去头红虾。 不够不够，总觉得这个量不够不够。 不够是吧？不过我们还有给大家带来的6袋，每袋是300克左右的巴沙鱼卷。这个巴沙鱼卷呢也是红虾是搭配来起来的。现在我们把大家不喜欢的头给去掉了。这个巴沙鱼卷我们把不能吃的刺 还有外边的皮啊什么的都给大家去掉了， 而且也可以综合一下，吃虾吃腻了来吃点鱼肉。 对，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今天节目当中呢，399块钱直接带走的是5斤大西洋深海去头红虾以及6袋巴沙鱼卷。而且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如果你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会直接的赠送给您30分的积分。这些积分在您日后的购物当中呢，可以直接当现金使用。还有一点呢，更方便的购买方式是，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广购物。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大西洋深海去头红虾。首先呢，再跟大家说一点的是，这个保存方法是怎么样的？ 这个保存方法呢，是您放在冷冻室里边就行。 嗯， 因为它是经过了低温冷冻的这样一个技术，为的就是锁住它体内的营养，另外一个就是锁住它的口感。 嗯， 我们都知道在海上一些深海的虾捕捞上来以后，它就这个生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而且呢一般到北京的市场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就已经有点发面了。但是因为这个虾是捕捞上来以后直接在船上进行了加工，没有等它靠岸的时候就已经冷冻好了。 嗯， 所以它的口感呢是保证了和它刚捞上来的口感一样，就是比较弹牙，而且呢有这样吃到蛋白质的感觉， 这一点比较重要。 对，我们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嘛。 嗯， 因为它应用了这样一个比较高科技的技术，所以能保证我们在北京还能吃到南美的那样的一个口感。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虾的味道呢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嗯， 我们都说吃现在的虾呢没有虾味儿， 哎， 那是因为大家吃到的一般都是养殖的，还有一般都是近海的虾。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红虾，是来自于深海的，而且是野生的，所以呢它的味道是有那种非常浓郁的虾的味道，海鲜的味道的。 嗯， 同时我们在日常当中呢，比如说白灼，比如说这个香煎，比如说红斑大虾，这个口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润到那个汁的味道。 嗯， 虾的汁的味道真的是让人食指大动。还有一点可以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虾的安全是足够能达到生吃级别的。 哦，生吃啊？ 对，它这个虾肉是有一点发甜的， 可以在家做个刺身。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生存的海域包括它各种各样的汲取的营养物质，保证了它的体内是没有任何的毒素的。 嗯， 所以它的安全是可以有保障的。 有些爸爸妈妈可能会说，这个李红啊，我们家孩子特别不爱吃虾。 嗯， 觉得虾的味道怪怪的，或者是有那种腥味，或者这就没味儿。 这个味道是有一种这个很浓重的虾的味道。 嗯， 另外一点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这个虾您可以在家里边去给它打成这个虾泥。 哦， 然后呢拿手挤一下做成这个小的虾丸，去做汤也好，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虾丸子去吃也好，它那个口感是比较弹牙的，而且小孩子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日常在市场上买的一些河虾呢，可能一斤的河虾才能做出几个这个虾丸来，因为 是 因为它有头，因为它有皮。嗯，但是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深海的阿根廷红虾，它的个头首先是非常非常大的，可能两三只就能满足孩子一顿的这个需要了。 嗯，光吃虾也不够啊，所以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呢还给大家带来这个巴沙鱼卷。 哎，正是这个虾和鱼的搭配，吃到海鲜的味道。 嗯， 这个巴沙鱼卷呢也是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去吃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口感是比较滑嫩的，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巴沙鱼卷是去掉鱼刺的。 嗯， 等于说就是纯肉，连外边的皮都没有，不用回家再去收拾了。而且把它卷成一个类似于花卷的形状啊，小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像一朵花一样。 嗯嗯，没有皮，然后也不是没有头。 对， 然后这个虾本身就呈现这个红色的。 嗯， 看起来非常的诱惑，想要吃。然后还有一点呢，是来自于阿根廷，再往南走。 对， 偏南，然后是类似于南极这样的一个海域。 嗯， 产的这样的红虾， 所以它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一共有五斤的大西洋深海巨头红虾，从市场当中购买呢，这五斤至少得要500块钱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它价格是比较昂贵的。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样一个我们注重性价比的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是399元五斤巨头红虾，包括还给大家加赠了6袋的每袋300克的巴沙鱼卷。